咁咧，嗱，佢而家咧就話啦，眼有赤醒嘅病，有眼有病嘅人，夜見燈光現影，譬如乜嘢？譬如有憤怒嘅眾生，響呢個生耳屎腸夜裏邊咧，見到有三統五陰。咁樣啊，呢、这、一個三統五陰嘅現影啊，即係話呢個 五色重疊嘅現影，如果係燈光所有嘅顏色，咁啊冇眼睛冇毛病嘅人應該同時睇到啊，呢一樣嘢係有顏色噶嘛，眼睛冇毛病嘅人應該睇到。點解而家眼睛冇毛病嘅人睇唔到，而只係眼睛有毛病嘅人先睇得到呢？咁呢度咧就係若呢個非醒不見，冇病嘅人睇唔到，就破呢個執呢個現影係燈色所有，唔應該係講係燈有嘅。咁比喻乜嘢咧？咁呢度就要明白啦。比喻三統五陰係呢個五色現影嚇。如果是本来具足的意义理有的话，就譬如灯下，那没有烦恼的知法菩萨应该同时看到了。但现在知法菩萨在他三摩地中不见有小法可得，所以知道三土五阴不是意义理有。这个现影若果是见所有的色呢，这个人的见性啊已经变成现影的色了，而应该见性一变成现影就已经没有这个能见的见性啦，那就不应该见到再见到这个现影了。但是如果不能够再见现影，现在这个有眼睛有毛病的人能够看到的现影，这个见性又是什么呢？现在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既然能够看到这个现影，证明他的见性未失，见性未失呢就不是见性变了现影啦。这里 是讲譬如，再譬如这个比如呢，三统五阴亦唔係呢个二二智所有。我哋知道咩叫做二二智，咩叫做二理吗？使唔使解释啊？二二理就係我哋众生本具嘅法性，本觉理。二二智呢就係明白呢个本觉理嘅智慧。我哋而家有冇呢个智慧呢？冇，我哋有本觉理，但系我哋未有呢个二二智，所以我哋见唔到我哋嘅法性。法呢系有呢个二二智，去照呢个二二理，二二智就系菩提，二二理就系涅槃，智就系能证，涅槃就系理系所证。哦，咁而家就话。这个三统五阴啊，这个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都不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法性有的。如果我们本来具足法性有这些烦恼的话，为什么知法无啊，看不到啊？证明呢是我们妄执着啫，不是这个本觉理有的。进一步讲呢，又不是这个能证本觉理这个智慧有的。如果是能证本觉理这个智慧是有这个烦恼的话，那么又怎会可以看得到这个二二理啊？如果这个智慧变成烦恼的话，那就这个智慧就没有了，就变成烦恼了。但现在不是，知法菩萨呢仍旧这个智慧仍旧在那里，仍旧是看得到这个烦恼是不对的。所以不是这个智慧里面产生这个烦恼，也不是这个本觉理里面产生这个烦恼。那么烦恼究竟由哪里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假的，是妄想执着而已，没有的，明白吗？那么这个呢，那譬如这个三统五阴不是二二智有的，如果二二智是 这个三统五音是二二字所变成的色的话呢，咁二二字已经变成三土五音啦，边度仲有能见三土嘅见分呢？三土五音嘅见分呢？咁而家呢，三土而家啊，三土分成能见五音嘅呢个见又系乜嘢呢？三土性分仍旧能够见到五音，证明这个二二字呢是未失到，所以呢不应该说这个二二字呢是变成三统五音了、这种讲法呢是不能够成立的。反过来讲，若果这个二二字本具这个三统五音的话，那知法菩萨应该看到啦。为什么现在法菩萨见不到三统五音？不是见不到，是不知道没有三统五音、由此呢就知道呢二二字呢不是本来具足这个三统五音的颜色啦。这一种呢就是用这个见未失去破这个执着现影，是见所有，即是说灯光的现影呢不是灯本身有，亦不是见的本身有，是什么有呢？是无病有、是无病。是什么无病？是这个赤醒的无病。赤醒的无病是什么？就是烦恼、所以法话佛似阿难，若此现影利灯别有，则合旁观屏障机然，有现影出，利见别有，应非能足，云何醒人莫见现影。这里呢就用若相离破，前那段经文呢就是说不是即是灯光有，亦不是即是见有，就是相即破。现在呢不是利灯而有，亦不是利见而有，是相离破、如果说这个现影是离开了灯光另外有的，离开这眼灯另外有的，那其他地方都应该有现影、其他地方有现影呢，哪个人都可以见啦，是不是、机案机凡是机啦，案即是台啦，现即是现值啦，其他地方通通应该有现影出现啦。而家唔系呀，而家离开灯呢，个有病嘅人睇唔到现影㗎。咁呢所以唔能够话离开灯有。前面呢就话唔能够即灯有，而家话唔能够离灯有。如果说这个现影是离开眼睛有毛病的人这个见而有的话，那就不需要有毛病的人才看得到啊。但是现在应该，现在是因为有毛病的人看到有现影、那不应该说现影离开这个见有了、那比喻什么呢？比如三统五音呢不是离开这个二二理有，如果离开二二理有呢就变成三外有法，因为一切是为心嘛，三外呢更无别法可得，所以呢不应该讲五音呢是离开二二理有。如果说五音三统五音是离开二字所现的妄见而有呢，那这五音和三土呢就不应该是妄见所见了，离开见而有嘛，就不应该是由见去见到它了。但现在呢众生之所以见有生心世界，皆因为依这个二字 所起呢个能见分而有呢个妄见。若果离开呢个能见嘅妄见咧，根本就冇外边外界嘅境界可得。所以呢个身心气界咧，亦唔能够讲系离开呢个妄见而别有嘅。咁究竟讲啲乜嘢啊？呢度咁，总显心土五阴。唔系二二理有，亦唔系二二自有，亦唔系离开二二理有，亦唔系离开二二自有，系相即相离。咁究竟系乜嘢？虚无五阴三土可得？呢一段经文就系话三土五阴都系虚妄嘅，本嚟无所有。一切为心，除了心之外一无所有。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虚醒，见醒非病，终不应然。是灯是见，依是终有，非灯非见。哦，这段经文呢识不识啊？好麻烦啊，看不清楚。咁嗱，我而家咧特别咧将呢个唔同颜色咧嚟表示呢个经文吓。嗱，呢度唔同颜色咧，系啦，呢个系经文嚟嘅。OK， 咁呢啲红字咧就表示解释之中咧，呢啲就系经文，哦，呢啲就系解释。咁样咧，希望增加你哋嘅了解吓。嗱。是故当知色实在灯，是故当知，就根据前面所以所讲的现影，不是灯光所有，亦不是离灯光所有，不是呢见所有，亦不是离见所有。哦，这样的缘故呢，你阿难应该知道了。知道什么呢？这样当知这个光明的色呢，实在是因为在灯发出来的，即是说这个智慧呢，实在是在这个二二里的，明白吗？那呢，如果是用这个清净眼来看呢，只是有灯光而已，就没有现影。而家因为呢个见嘅能见嘅眼啊，有赤醒病嘅缘故咧，所以咧就见到呢个灯光咧系变为现影啦。所以啊，见嗱见病为影，因为眼呢个见有冇病，所以咧。就睇到呢个灯光有形影，叫做见病为影吓，影见虚醒，见醒非病。嗱，见影就五色灯灯光里边嘅形影啦，吓呢个系影，呢个见咧。就是这个眼睛有毛病的见了，无论是见这个灯色的五色现影，抑或你是见的这个能见的妄见，这两种都是毛病来的。影见虚醒，即是说这个现影呢，不是离开个灯，而是见有，因为是色实在灯嘛，所以不是离开这个现影，不是离开灯而有，是一个见性有，因为以一见有无病才看到现影嘛，所以这个现影呢又不是离开见，而是灯有。虽然是现影不离开灯啊，但是呢即是灯的影咯，离开灯就没有影咯。由于见而有无病呢，然后有，所以呢这个 呢、这个剑呢、这个呢、这个幻影咧，亦唔系灯嘅幻影，因为有依剑有毛病先有嘛。哦，虽然系影唔离开剑，但系唔可以讲呢个影即系剑嘅影。点解？因为剑冇影嘅。就因为咧系有呢个病而产生呢个影，哦，见病为影，见有毛病，然后有呢一个幻影，哦，所以咧能够见到灯光嘅幻影。同埋见到幻影嘅呢个见影同埋见，都系因为莫有赤醒而有嘅。眼睛冇毛病就唔会啊，呢、这个见就不成病。灯系唔系有呢、这个莫呢、这个眼睛嘅毛病咧？灯光咧就冇呢个影，所以咧呢、这个影。同埋呢个能见嘅影嘅见咧，都系因为呢个毛病而有嘅。哦，所以就话影见俱醒。咁咧，能嗱见醒非病。佢如果能够以呢个真见。见依所见的幻影，知道这个因为眼有赤醒所幻现的不生分别的话，这样就是能见醒者了。即是说让真见见依望见的时候，知道这个妄见呢是为心所现的，而不执着不分我是非而去取舍的话，那这个就是知道有毛病了，能见醒者、哦、能够知道是眼睛有毛病，然后有幻影，所以这个人呢就不是病人了、哦、已经啊，唔系有醒病嘅妄见啦，呢、这个就系真见啦，明唔明啊？明。嗱，是故当知识实在灯，见病为影。系应该你知道吓，呢、这个五色重叠呢个幻影咧，系响个灯咁，但系由呢个灯光而发出嘅。但是不是灯光里面有，是因为有见眼睛有毛病，然后有影啫。哦，见到有五色重叠的影，同埋能见呢个幻影的呢个妄见咧，两个都是病嚟嘅，都是毛病嚟嘅。能够用真见见到呢一个幻影同埋妄见。都是假的，不生执着的话，这个就不是病了。即是说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知道是妄想执着，不去分别取舍，这个就没毛病了。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依时终有非灯非见。这里呢是法呢戒子阿难，他说既然你知道啊，所见的幻影同埋能见幻影呢一个妄见，都是因为有烦恼的毛病，然后先有先见到吓。咁、啊、从此咧，你就唔应该执着吓，唔、啊、应该执着点啊？应该再话咧，呢、这个幻影嘅色系即灯有或者系即见有、啊，更加唔应该依其中咧。依其中更咧话呢个非灯有非见有，唔应该再有呢种执着啦。话即系灯即系见，或者系非离开灯离开见， 都唔可以讲嘅，唔可以讲系点啊？无言说，唔应该执着，冇得讲啊，冇得讲嗰个咧就是真嘅。所以话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哦，嗱呢度咧就比较。深入啲啦，色实在灯呢交唔好啊！色实在灯呢就譬如而而离本具真性妙色，即系呢部经下文所讲性空真色，性色真空啊，性空真水。呢部经下文呢。会四佛七弟皆如来众性呢就有讲到呢啲啦。见病为影呢就譬如而而知。啊、照呢个而理本嚟就一无所有嘅。而就譬如乜嘢呢，譬如冇眼睛冇毛病嘅人睇呢个灯呢根本就冇现影可得，又譬如法菩萨睇呢个世界咧，就冇众生世界可得嘅。而家咧，因为众生一念妄动不觉咧，迷增起妄啊，剪呢个本有嘅智光就系而智，为能见嘅见分，呢、这个就系冇病啦。一剪咧就系冇病啦，因为有能见嘅见分咧。所以就有所见的相分，能所对立呢，依时就有内的更新，外的气界，有人有我，有是有非，种种发生了。这个呢就等于经里面说兼莫以路，同是菩提曾发路上，菩提就是二字，由于这个菩提的二字有三种烦恼的毛病，所以见到有三土五阴种种的五色重叠、啊、这个合法、啊、影见驱醒这句说话呢就譬如什么呢，譬如的见相二分都是由这个三烦恼的赤醒而幻现的，影就是指这个见相二分，见就是指有烦恼的眼，有烦恼的眼即是二字起这个三烦恼的眼、啊、这个见就是这个醒、啊、影就是这个见相二分，这两样东西呢都是没病来的、啊，见醒非病，譬如能够知道三土五阴都是因为三烦恼的赤醒而幻现的，不是真实有的，那哪里有菩提烦恼可得呢？即是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根本没有烦恼没有生死没有涅槃种种的分别可得，能够明白这样的话就没错了。这种意思是怎样说呢，就是同于见见之是见非是见，即是能见的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妄见呢 这个真见呢就不是妄见了，真见见于妄见时候，就是说真见见于这个妄见的时候啊，那这个真见就不是妄见，那就不是病咯。终不应然是灯是见，依时中有非灯非见，就譬如既然知道三土五阴都是烦恼赤醒所成的，就不应该讲是二二理有或者是二二智有，讲二二理二二智中有呢尚且都不可以讲， 何况再讲非义而利，非义而自由呢？咁呢度咧系总结妄本依争，利争无妄，等于乜嘢？等于呢个空中嘅狂花咧，系依呢个空中而有，但系咧离开呢个空咧就冇花。依呢个增见而有呢个妄见，依呢个大白色嘅真心咧而有呢个见相而分。离开大白色嘅真心咧，冇见相而分。见相而分之呢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大白色阿赖耶识，即系等于呢个空花地方咧，就系、是、空根。哦，咁讲嚟讲去咧，都系显一切为心。除了心之外其他都没有，搞法计众生都是假的，都是为心所现的。那法呢就根治呢根治是怎样根治呢就讲这个讲个譬如譬如什么呢那二大二二啊，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功涅所成故，知有智者不应摄缘，此涅根缘，是形非形，离见非见。咁呢度咧系法讲个譬如，譬如呢个大二二。大家知道熱影呢就是水中的影，第二个熱呢就是因为个眼睛有毛病幻现第二个影，是在天上的第二个影。那这个第二个熱呢就合灯光的现影。哦，第二个熱是不是真熱的本体呢？不是。第二个热是不是水中的热影呢？亦都不是。譬如什么呢？譬如第二个热呢不是现性实性，第二个热呢亦不是片界执性，是什么？是依他起性。哦，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呢依什么而有的？是依这个现性实性而有的。只是你不执着呢，这个就是现性实性，你一执着呢就是片界执性了。在中间依他起性，在中间你执着呢背各而合层呢就变成片界执性，就是众生了。你不执着呢这个你当它没有东西的，你看到它是没有东西的，不执着呢那它就背层合各，这个就是法，就是现性实性。哦，这个第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此涅根源这几个字呢，海老法师认为呢就不应该讲是涅根源，因为呢这个大应该是讲第二页，是此第二页呢是形非形，这三个字应该改做第二页。哦，咁佢认为呢，因为呢度讲呢係讲呢个妄嘅果，唔係讲呢个妄嘅因，呢个经文嚟解释呢就唔啱啦。法嘅意思係话呢个第二个业嘅功呢就係、是、因为涅莫而成嘅，涅莫就有，不涅莫就冇。如果有智慧嘅人呢就唔应该讲因为涅呢个莫呢而见呢个第二嘅现影呢，係真熱，係熱嘅真熱嘅现影，或者唔係真熱嘅现影。应该咁样讲，更加唔应该话离开呢个熱友，或者係离开呢个见友。呢个呢就比喻呢、这个比如这个灯光的现影，灯光现影就是因为有妄想执着先有，因为有这个烦恼执着所以有三土五音，如果没有这个烦恼执着就没有这个三土五音，所以不应该执着是抑或不是。